不洗脸，不化妆，把香水涂在手腕上。我煮咖啡，想你在夕阳，坐着你坐过的沙发，点燃你的雪茄，却想不起你的模样。你应该在异乡，闻着花香晒太阳。你已忘记你曾经撒的谎，你养好你受的伤，指着新的期望，在他耳边低声的唱。 让我牵着你的手。

多，我想一定那边出了错，是什么扰乱我的生活？我仔细的思索，想挖出个结果。你那过问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，因为梦中是传说，如今居然找上我。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？找了我，全身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幻觉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上帝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 Yo listen， 都是扭成百公斤那么沉重，我的手总会不由自己用力紧握，突然间我的脚会散步，我甚至在去发抖，我的汗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啊。 不再吸引我，就只想躲在温暖的被窝。现在的我，连话都不想说。窗外满天星星在闪烁，心脏跳着没停过。Oh oh no， 就快要死过。当我仔细的思索，想挖出个结果。你那过问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。因为梦是传说，如今居然找上我。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？ Hey you bad girl， 我以为你找了我，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幻觉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上帝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Yeah, yeah, yeah， 你为什么这么可以那么的狠心？不如我只用一双发电的眼睛，就连平常的我也不怎么好搞定，怎么碰上你我就是你的东西。 爱情的魔力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躲，一步步让人受折磨。Oh no， 就说你把我的脑袋和身体都还给我，不想再失魂落魄。 全身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，幻觉不断侵袭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上帝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 受不了，让我恢复原来的灵魂。